上房门才知道心无人，一个转身脚步正差万分，你用眼神送我一程，送不回往事前尘。我不求证，我相信你一生，是假是真只要你亲口一声，我一定信任比任何人更深。别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，我想最近他已经向你表白。别人都说他一定充满了期待，准备着爱向我们初恋的关怀。别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，我想最近你考虑了他的爱。别人都说害怕对我坦白，只是现在我受更多伤害，犹豫着应该重来还是让你离开。 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，无印良品最终也没有逃脱这个预言。虽然他们只合作了5年的时间，发行了5张专辑，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，无印良品的存在感却远远不止5年。这两个男生组合的搭档呢，说起来有一些像他们曾经演绎过的一首歌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。他们有8年的时间，每到周末的时候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唱歌，彼此只是知道，却从来没有说过话。直到有一天，光良突然发现身边这个男生很会唱歌，才主动的去打招呼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，他们把所有的打工的所得全部投注到音乐的梦想上。光良那个时候说，他们当年最大的梦想呢，就是做一张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的音乐的专辑就足够了。没有想到1年之后，他们就一起完成了自己的梦想。那是95年，李宗盛到马来西亚去挑选新人，马来西亚的滚石赵丽整了一大堆应征的作品给李宗盛听，在听了几百卷的 demo 之后，他非常的疲倦，准备放弃的时候，听到了最后一卷 demo。这首歌让李宗盛的耳朵和精神马上为之一振，他当下决定，这就是他所要的新人，这就是后来的无印良品，而这首歌就是他们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《掌心》。 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，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。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，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，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。想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？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，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武器毒气。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是只有神的秘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摊开你的掌心，握紧我的爱情，不要如此用力，这样会我痛过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来找你的心。 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，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取的禁区。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，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，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。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？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，而幸福是你给我的无尽独行。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，看看秘密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也割破你的掌，你的心，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摊开你的掌心，握紧我的爱情，不要如此用力，这样为我痛破碎我的心，割破你的掌，你的心，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，你的心。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，但它已飞过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最终走散的华语组合。之前说到无印良品的时候，他们被誉为是优客李玲的接班人。优客李玲是谁呢？有人说华语流行乐坛上从来就没有过优客李玲的时代，因为他们解散得太快，很多人都是在单飞的林志炫大红大紫之后才知道优客李玲，才返回去听当年他们的专辑。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评价还是有失公允的，因为91年他们正式凭借那首《认错》在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。他们的第一张专辑《认错》在当年的台湾销量当中也是非常有不错的成绩，跻身了台湾百家专辑的第25位。在小虎队掀起的偶像热潮之下，优客李玲的出现就像是一阵新风，让人意识到原来组合也可以打文艺牌。 I don't believe it， 是我放弃了你，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，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，故意让你伤心，却刺痛自己。一个人走在傍晚7点的台北 City，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 I hate myself，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，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。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，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，我又怎么告诉你 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，我要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，我要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，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像黑夜一样的来临， I hate myself， 又整夜最初梦中的你，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，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 这是尤克里林的第一首作品，叫做《认错》。尤克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其实是夏威夷的一种吉他的名称，而李林呢，是他的成员李记和林志炫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。李记负责的是创作和吉他的演奏，而林志炫呢，则负责开腔演唱。李记的作品有着非常浓厚的书卷气，而林志炫呢，有着一把至今都被公认是台湾歌坛最美的高音。他们的解散其实是非常偶然的一个事情，因为当时还兼顾着家族企业印刷厂工作的林志炫实在是无法兼顾，所以呢决定要解散这个组合。可是命运有的时候就是那样的无常，当林志炫决定要安心回家接手祖业的时候，一把火烧光了工厂的所有，也为华语乐坛迎来了一个书生一样的歌者林志炫。解散之后，李记他通过个人专辑《一个李记》发表了多年的感言，随后就投身新兴的互联网，渐渐地远离了音乐圈。而林志炫则凭借这首《蒙娜丽莎》的眼泪红遍了大街小巷。 在浪漫之都，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你说这对你很好，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，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，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，在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，然而你都不知道，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，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，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。蒙娜丽莎她是谁，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，为什么你总留

小虎队在那一年的央视春晚唱着这首《新年快乐》的时候，我记得我还在边写寒假作业边听着他们的热闹。92年，合唱这首歌的幽欢派对就宣布解散。解散之后，悠悠退出了娱乐圈，成为了一个平凡的上班族，而小虎队呢，则迅速的走红，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。霹雳虎吴奇隆、小帅虎陈志朋，还有乖乖虎苏有朋，当年的包装就连名字听起来都是这样的幼稚，但是几十年之后我们还能够清晰的记得，就证明它真的轰轰烈烈的存在于我们的青春当中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其实记录的是小虎队面临解散时的一种状态。其实他们并没有正式的宣布解散，只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年纪分别要去服兵役，所以在分分合合当中也记录了自己的青春。这是当年吴奇隆写给即将服兵役的其他成员的一首歌，也成为很多的学子在面临分别的时候必唱的曲目。祝你一路顺风。 是不是不相信